战，却偏偏死要面，常常如此永莫变。 球迷每每最癫，永远痴心一片。 白话的教师冇钱，有充足的信心，齐来心血尽献。 星期二哭波桑咧又嚟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咁就都去到我哋呢个节目应该第十集嘅时间啦。咁啊上个礼拜啲世界杯外围赛咧，咁啊仲有少少手尾，原来欧洲嗰四场波就抽签咗六队， 琴日抽咗签嘅， 琴日抽嘅， 系啦。 咁咧就抽咗咧就系、葡萄牙对瑞典啦， 系 乌克兰对法国啦， 系 希腊对罗马尼亚啦， 系 冰岛对克罗地亚， 冇错， 系啦。 咁啊，似乎克罗地亚就似乎应该稳阵啲嘅， 系。 都系嘅。咁讲一讲啦，个呢一轮咧就会系11月15号同19号， 系啦。 呢两个赛期，呢个两个国际赛日啦，咁就踢嘅。咁就会系希腊主场先对罗马尼亚啦，冰岛会先主场对克罗地亚啦，葡萄牙会先主场对瑞典，跟住乌克兰先主场对法国。咁之后嗰场就调翻转啦， 系冇错。 主客两 咁啊，大家好关心嘅葡萄牙同法国就咁样抽出嚟啦， 都好混 啊，都 我觉得都好混浑。 其实好混浑咯，今次抽到混浑咯，系啊。咁我谂比较重要都系睇葡萄牙对瑞典啦，话题比较多啲啦，呢个 match up 系咯。 或者留翻。啲嗰个礼拜先讲啦， 系啊，吓好啊，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啲波啦， 讲讲我哋边几个先，虽然个开晒声啦， 系啊，我成日都唔记得嘅呢样嘢，啊，今个礼拜啦，因为大家都好关心我啲人脚啊，自从前个礼拜之后，咁啊，迟生推咪啦 ，Chitlet 开咗声啦，京一有冇开声？ 系 开咗声，京一开咗声啦，咁啊，今日咧就。夏薩特咧就倦勤啦，啊好，咁就今個禮拜咧，其實睇翻啲呢個啲波啦，因為就啱啱過咗呢個世界盃嘅外圍賽啦，咁啊都部分嘅球員都休息咗好耐，咁所以啲賽果啊嗰啲咁樣嘅賽事咧都鬼鬼地喎，咁啊尤其是有一笪地方叫德國咧，咁啊有一場荷芬咸對呢個利華古信咧，咁啊。整一場鬼，有一個鬼波出現喎，叫 Phantom Goal 喎， 係 啊， 靈異事件 啊，靈異事件喎， 靈異事件真 係。咁啊，個波點嚟咧？咁個波就係咧角球嚟嘅，咁咧就左邊就斬埋佢啦。 呢球係2-0嗰球入， 係啦， 個利華古信對荷芬咸， 係啊， 埋單就2-1，咁就應該係利華古信入嘅，即係第二球啦， 係第二球嚟嘅， 大約就70几分钟啦，70分钟左右啦。 咁啊，因為嗰場波其實我後屘再補充翻荷芬咸，真係好唔抵啊！其實嗰場波。咁啊，講翻嗰個鬼影變幻球先。 係咩事先？ 嗰個波就左邊角球開出，咁啊開去近處就傑斯靈咧，就頭槌一頂，咁啊頂咗去網側嘅。係。咁啊點知咧？變咗個波，咦？點解突然間會入咗個網入邊嘅？ 結果喺網入邊執翻翻嚟喎。 明明睇住個波，咦？喺網側過架，唔會入網㗎，因為咁咧咁，原來事後先發現咧。个网原来咧侧边个网咧穿咗个窿， 系 穿咗个窿嗰个先至咧大镬。啊，球证又睇唔到，因为球证咧，如果我睇翻个镜头咧，就系佢球证企个位就响大约系禁区顶嘅。咁啊，呢个系好正常。球证角球系应该咁样企嘅。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啱啱佢杰斯灵顶个波嗰阵时咧，咁就呢个啱啱个球证嘅视线咧，就俾利华古信嘅球员就遮咗。咁就所以就睇唔到。咁啊，終於咧，咁當時傑斯靈就好似係咪慶祝咁？ 傑斯靈咧，其實咧第一個反應咧就，哎呀入唔到，即係諗住咧就抱一抱頭，痛哭咁樣嘅。咁但係點知咧，發覺咦？ 咦？點解波入咗？ 個波入咗網喎、啊，而家叫發覺有球證吹雞話開波喎、啊，即係中圈開波喎、啊。咁於是就即係做翻個嚇、啊、 慶祝啦， 做個慶祝個動作啦， 做嘢做前途啦， 飛啦。咁啊啲隊友又嚇、啊、就攬埋一齊咁樣啦，咁樣。 但係好似何、啊、見到何芬咸啲球員又好似冇乜特別抗議，係事後冇幾耐，即係可能後尾啦，發現個網即係穿咗啦。係 啦， 佢後備球員咦見到個網穿咗個窿喎，先話俾球證聽，但係你事後又冇得抹。 但係呢個其實個情況都幾古怪，因為如果你有睇德甲咧，咁開賽前其實都會影到咧，啲球證會係檢查一下個網嘅，佢有一個咁嘅動作。 應該唔止德甲嘅， 係咯，我 諗大部分 嘅好多聯賽都會網， 亦都咁講啦。所謂蘇哥叫全世界啫，就但唔係個個國家都。 即係一啲水準高啲嘅或者係咯， 我諗咁樣啦，我。打小型球、普通球證一定要做， 都會望一望， 都一定會望一望個網嘅。 但係嗰啲即係可能即係攝影，即係可能嗰個轉播比較多啲嘅咧，佢、會特登留呢個環節俾個攝影機嚟。 但我就見到嗰個鏡頭就球證就揸住支旗咁啊，撩撩下個網嘅啫。 通常就會撩一撩， 因為通常咧，通常穿嘅部分可能就見到個底可能綁唔實啊，穿唔實啊，可能就抖一抖個底睇下會唔會鬆咗咁樣。 通常就係個網頂個位， 網頂或者網底， 網頂個位撩一撩。 嚇咁點知咧？中間會咁樣，佢穿咗個大窿， 係喎、 啊。佢穿咗個窿就足夠令到一個足球可以 pass through 嗰度先鬼喎、啊！啊，咁樣個波咁準160咁穿咗入去喎、 啊，真正嘅穿針 啊！真係射槍都冇咁準、啊， 真係好少見，好少見， 真係呢啲波。咁啊，而家就有傳何芬咸話想抗議， 佢已經係上訴咗，提咗上訴。 或者嗱，我提一提先，如果有網友想重温翻嗰個究竟點樣頂穿網咧，咁睇翻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足球頻道球迷俱樂部咧啊 ，Chicharito Hall 咧，其實佢已經 咗 第二日、第二朝就佢就已經貼咗呢個 YouTube 嘅短片啦，接翻片段咁可以睇翻嘅大家 啊。咁啊，其實咧即係講翻啲球波，就根據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啲球例咧，係留意到講呢個咧係球場裝備嘅時間咧，你會發現到咧其實網咧其實係唔係 essential 嘅。你發現真係唔係一定必須，唔係必須嘅。其實構成一個叫做龍門嘅最重要因素就係嗰兩條柱，同埋咧嗰條眉，係啦。只要有呢幾樣嘢咧，咁就已經構成一個龍門㗎啦。其實網咧本身只係一個輔助嘅性質嘅啫。咁啊，所以大家都可能要留意呢點。咁同埋咧， 即係同籃球一樣啦。 係啊。咁同埋通常咧，即係球證嘅判斷判咗咧，咁就過咗中場開波個波。即係重新再開過之後咧，就正常嚟講就應該唔能夠推翻嘅。 係啊，呢個係足球嘅最高嘅宗旨嚟嘅。 最高宗旨。 足球就起碼啦，我覺得啦，喺九十分鐘嘅賽事入面咧。你好難要求，即使有幾嚴重嘅犯錯都好，要求個球證推翻即場推翻先前嘅判斷，呢、這個就真係幾乎冇乜可能會發生。 好少咯，好少。 籃球咧，反而 NBA 咧，我記得早幾個月我試過見過嘅喎，講錯咗人出場。 哦， 籃球，因為籃球你譬如有兩個嚴重犯規咧，你可以即刻趕人走噶嘛。咁啊，結果後屘睇翻啲帶啊，你知 NBA 係可以睇翻帶噶嘛。睇帶判翻咧，就發覺原來真係點錯上。咁嗰個俾人趕走咗，入咗更衣室嗰個球員咧就出翻出嚟打。咁但係呢個就係 NBA 嘅例啦，即係籃球可以係咁做。 NBA 因為佢係會有即場睇片噶嘛，佢會有球證 係。 係 啦，咁而家其實個程序點樣就係何芬咸已經向德國足總就提咗上訴。咁佢提出嘅理由就係點咧？就係原來廿年左右啦，就係十九年之前咧，就有個比較類似咁嘅案例，就係發生喺一場波就係德甲紐倫堡對拜仁慕尼黑嘅一場賽事入邊。咁咧就有一位球員叫希馬，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德國以前係中堅。 哦，希馬係 希馬。咁咧佢就喺門前咧就。試圖咧就係想執雞啊，執入個球波啦。其實佢用後腳想撩個波入去，即係夾硬試下試忽撞棍，睇下撞唔撞得入。咁嗰結果其實咧，佢就柱邊撞甩咗個波嘅，即係冇入到個網嘅。但唔知點解個球證咧就判咗入波。 係。 咁啊，嗰個波其實係更加明顯嘅，因為完全冇入到個網窩入邊，係咪？咁啊，後屘就即係當然係上訴啦。咁結果咧，德國足總都肯係不單就俾翻個重賽機會俾呢兩隊波。咁結果當然最後咧即係嗰場波啦嚇，嗰場波係拜仁贏啦。咁再重賽都係拜仁贏。 係咪 full time 重賽啊？ 應係 full time 重賽。咁嗰陣都有啲爭議嘅，就係、是、其實德國足總或者國際足協都有俾壓力俾德國足總咧，就係話唔俾佢replay。其實可能都係有少少即係 on the ground 就係頭先即係師兄所講嘅就係即係可以開一個先例，喂，吹咗雞話咗你入就我唔可以當你唔入㗎嘛。咁曾經俾過壓力俾德國足總咧，就係如果你 俾呢兩隊如果重賽嘅話咧，我就罰你，罰你可以罰到點咧？罰到係唔俾佢參加嗰屆世界盃，1994年嘅世界盃，曾經醖釀過呢件事。咁後屘就冇發生到啦嚇，即係當然即係有照 重賽， 亦都有再參加世界盃啦。咁而家就諗住係咁，咁我又問翻其餘幾個即係關鍵人士啦，即係包括你問翻你話古信嘅教練啦、球員啦、傑斯靈啊，即係入波本身嗰個球員咧，其實都去到事到如今都唔可以即係死撐， 係 咯，都影曬出嚟。咁有撐啊，大佬，人哋面皮冇咁厚噶嘛。 最緊要有冇問嗰啲神仙先？ 神仙。咁啊，和拉咧，即係和拉就即係你話古信嘅。 啊，呢個又神仙啦，呢個又神仙啦， 呢個出名吐口水啦，呢個神仙。係 啦。 咁啊，佢咧就串串地咁講咧，佢話即係佢當然都同意呢球波應該就冇入到嘅，但係佢就話呢場波係荷芬咸主場噶嘛。 係啊，冇錯。 荷芬咸啊出咗名就有個有錢佬老細。 係啦。 咁佢就串呢個荷芬咸老細就話：喂，你哋主場嚇咁有錢，冇理由連個網嘅 maintenance 都搞唔掂， 咁 係 抵俾人。 呢啲叫做呢啲就叫做偷換概念，轉移視線咯，唔關事咁啊呢樣嘢。嗱，雖然呢樣嘢老實講係真係抵插嘅，分鹹，因為個主場嘅所有嘢都係你噶嘛， 係啊， 係咪先？咁理論上你應該跟足呢啲嘢噶嘛，但係並唔代表咁樣樣就可以將個是非可以扭曲。我諗最主要呢件事咧，其實咧都唔係話冇希望嘅。首先頭先超咧所講啦，有先例啦，同埋嚟計，即係以德國人嘅民族性咧，呢啲其實係幾恥辱性嘅嘢嚟。即係如果你夾硬要我就想睇下會唔會有人講一啲好類似柏天尼嗰啲咁嘅狗話啦，即係話錯誤係足球嘅一部分，你必須要接受。 白禮達啦， 嗰啲啦咁樣樣。咁但係正常嚟計，如果以德國人嘅民族性，我覺得係應該重賽嘅。因為而家往時候我哋所講嘅話，啲不可推翻嘅，或者你要接受足球嘅錯誤嘅情況下咧，係一啲針對一啲灰色地帶啊嘛。 係。 但係好明顯呢單嘢咧，就同拜仁嗰單，即係19年前嗰單一樣，係非常 clean and clear。是一個根本上是不入的嘛， 是沒錯， 是一個嚴重的錯，是真是一個錯誤來的嘛，不是灰色地帶來的嘛，我覺得這件事如果真是德甲即係嗰個足總賽會肯重視重賽咧，會對個聯賽嗰個 公平 形象 image 係會有提升。 同埋我諗個裁判嗰方面都寧願重賽， 因為佢自己好尷尬， 好尷尬又點推咧？ 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佢要認低位啦，但係你而家俾即係對方雙方有一個重賽機會，咁起碼。對兩方面都 因為呢個錯誤都真係幾嚴重， 因為呢球波其實2-1啊嘛，即係呢球波唔入就絕對可以係攞三分嘅。 最主要就係呢兩隊波本身都唔係話太過有爭議性，即係大家係爭逐緊啲乜嘢咁嘅。 你話古信係爭緊嘅， 你話古信係爭緊 球係前列嘅， 係啊，即係除非，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一定要盡快搞掂佢咯。如果唔係係學似你哋話齋，即係有機會玩或者是但一個譬如。冇頭四嘅嚟，古信或者荷芬咸要護級咧，要護級咁樣咁，到嗰陣時先解決咧， 就 好難 就賴嘢啦， 即係好唔好個形象係好差， 所以最好就季初季中大家仲未見到乜嘢優勢劣勢之前， 或者睇下趁啲德國杯嘅時候蝕翻。 唔係，我覺得你話古信就其實如果就翻球會形象，其實係咪可以主動啊？雖然係現今商業足球 就 其實好困難。咁但係都可以嘗試下，咪我哋寧願重賽咯，睇下利華古信要求，咁就最好啦。球證又唔使嚇，又驚冇面嚇，咁大家又心裏面就似乎好過啲。咁其實睇翻場波咧，其實荷芬咸唔贏咧就真係好慘嘅。第一咧就有一球恰西咧，明明冇恰西嘅就俾球旁證往半就恰西。另外有一球十二碼咧，就呢個荷芬咸嘅十二碼就射失，跟住中柱嘅，中兩次柱添，仲要。啊！即係自己補射又中柱，跟住自己嗰個利華古信幾乎擺烏龍啊，都中柱。咁結果咧，咁就呢幾球波都搞唔掂之下咧，咁就利華古信就入波啦，咁就 City Sam 先入波啦，咁就跟住傑斯靈呢個 問題 高啦，咁就搞掂咗呢個荷芬咸。咁呢場波睇下日後發展點啦。咁但係我諗重賽機會 即係現實啲講就真係問啲嘅。 問啊！ 現實啲講，但係我個人就希望真係佢哋重賽嘅。 嗯， 我就比較，我覺得對德國足，我對德國足總就比較有信心。係啦，即係就可能佢哋都想做一個咁樣嘅 solution 出嚟。 都想做一樣嘢公平嘅賽制出嚟。 因為始終呢場係聯賽啦，如果你話係一場一場過嘅即係淘汰賽啊，德國杯 咁啊更加容易啦。 我就唔係喎，咁啊好難，我諗好難你叫個得緊益嗰個。即係肯慣低一步同你踢過， 但我覺得德國杯就反而容易啲，因為一場過。 哦，咁樣。 係咯。 咁啊，睇下試下。 因為其實即係你再舉翻其他國家嘅例子，即係阿仙奴都試過一次 啦。 係啦， 當年啦。 簡奴嗰下，即係嗰個不君子 俾咗俾奧華馬。 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合法嘅嘛，嗰球。 嗰其實就真係灰色地帶。 係啦，嗰個 真係灰色地帶。 嗰個只係不君子啫，大家約定俗成咗一啲即係。即係啲禮貌上嘅嘢， 但我冇記錯阿斯維對手係弱隊嚟， 係 如果唔係弱隊，係曼聯，你估？ 我真係唔知， 一兩 我真 係 唔 知，呢 個聯賽杯嚟，即係其實都係係 咁，我都真係唔知， 視乎雙方嗰個張力有幾強咯。 好 咁啊，搞掂呢場其中呢場咁嘅鬼波啦，咁啊其實咧喺世界各地咧都唔止係何芬蘭呢場嘅，另外一場車路士對卡迪夫咧都有啲好騎呢嘅鏡頭出現嘅。 就係講緊阿伊杜 入嗰球， 其實唔止㗎。 伊杜係哈薩特入㗎嘛，臨尾入。 嗰個波就咁樣嘅，嗰個波咧就係嗰陣時個龍門啊，呢個馬素咧咁就三波嚟嘅，咁咧就自己就執翻個波啦，咁啊跟住佢就拍啦，就拍啊拍波，好似以前 即 係英國波咁樣，就係拍落地咁啊彈一下啦，係啊，咁啊例牌拍兩嘢先踢出去㗎，咁啊隔離伊杜奧咧。就其實咧就睺住嘅喺後邊睺住，咁啊呢個馬素又唔醒目。其實咧作為龍門咧，通常拍波之前咧都應該正常啊，都望一望左望左望右有冇啲鬼啊， 有冇啲鬼鬼鼠鼠啊偷翻 嗰日喺度睺實噶嘛，咁啊但係佢又冇望，咁啊結果一拍下咧呢個伊杜奧咧就搶咗個波。 其實佢係伸一伸腳就篤走個波啦。 篤走個波嘅，咁因為個波就喺應該就喺空中就。 其實大約就喺呢個肚腩嘅位置 啦。 係啦， 總之就唔係手節偷定㗎啦。 未接實嘅。 冇偷定嘅，咁啊搶到個波，咁然之後輾轉之間咧就俾夏薩特咧咁就射入咗嘅。 所以夏薩特。 嗱講下球例先。嗱其實根據咧2013至2014最新嘅球例修訂咧，咁就其實上年都有提過㗎啦，咁有啲嘅情況就係話咧，個波咧叫做龍門控制住個波，當龍門控制住個波咧，咁就任何人啊，包括即係對方球員咧，係不能上去挑戰嘅，個英文叫 challenge。第一個情況就係扳成，即係啱啱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個波拍下時間咧， 彈翻轉頭， 係啦，任何球員，包括對方球員唔能夠上去挑戰。第二咧就係個波，我哋上年講噶啦，單手撳落個地下，咁咧就亦都係唔能夠上去挑戰嘅。咁第三就當然雙手接住個波啊，當然亦都唔可能啦。 因為呢個係咪因為之前我哋知得好清楚嘅咧，就係話當龍門開生波嘅時候咧，佢做緊即係可能佢拋起個波準備，即係只腳踢落個波度嘅時候，嗰個動作如果有人妨礙佢咧，都係會 foul 嘅。 係啊，冇錯， 嗰個係一個開生波嘅過程裏邊係即係處於呢個無敵狀態嘅。 係啦，嗰個 打機嚟講， 嗰一刻咧個龍門就你唔可以干擾個龍門， 你唔可以干擾，係啦。咁當然就係。呢度好清楚啦， 呢個 好清楚。 佢就嗰個係起動狀態， 係啦，起動 就準備去開，但就未開嘅。 佢係好似啲龍門嘅慣性動作，可能拍下 波， 跟住先至再第。 咁但係呢方面算唔算係處於呢個不可挑戰嘅狀態咧？ 算啦，呢下就係應該係。扳成即係個波，個波係拍抌落地下再打。 因為呢球咧就令我想翻起咧，我都有講過之前，就大概2007-08球季咧，雲佩斯曾經試過攞過一腳射埋入網嘅， 係 結果佢被判紅牌 ，foul 咗 ，foul 咗雲佩斯，趕咗佢出場。 但係呢球， 如果佢嗰陣踢曼聯咪冇事咯。 但係呢球係車仔喎。 但係好多時啲輪咧，我見啲類波咧，通常都判入嘅，所以其實我都有疑問。咁但係咧。好啊，睇下我哋國際前國際球證啊伍健生嘅嗰個 Facebook 啦，都講過呢球嘅，咁佢都話咧就可能啲球證咧就。 即係太耐冇温書，咁咧就唔熟球禮，咁所以咧就有咁嘅錯判。 哦，要小測一下。 咁所以咧就要咧得閒冇事就要温下書，温下啲球禮。 啊，咁佢都好啲，阿伍生啊，伍生就。都覺得球證會有錯嘅，就好過另外一個就覺得球證永遠是對的，係唔會錯嘅咁樣樣。 咁係啦，咁佢自己做球證，自己判錯都知啦。 咁但係其實呢場車仔踢得好喎。我又唔覺得佢特別 差。上半場立嘅，下半場就 即你唔好計夏薩特嗰球，即大家話佢犯規嘅球係爭議性入球啊，咁但係其餘嗰幾球都唔 係係 咯，好靚都係靚波啊，或者都 不過好坦白講，有一個人要鬧下先嘅，嗰個叫大衛路易斯， 呢個唔使講啦， 呢個大衛路易斯嗰球第一球失球，我都唔知佢做緊乜 Q 嘢。 佢都 因為同個龍門誤會佢嗰球係 都離曬波，冇可能你 last man， 咁你已經 last man， 你嗱作為後衞你已經 last man， 就盡量就唔好做啲清。走个波，尽量就踢个波。 但系佢让啊嘛， 你又去让，除非龙门出声啦。 系咯， 但我又唔觉得龙门系有出个声。 呢个误会都几严 重，好 严重 啊！ 都唔好话误会啊，佢自己自把自毁啊。 但系车路士系咪冇其他 中坚 用？ 摩连奴曾经提及卡希尔未够状态打正选。 系， 咁你仲有第三个？ 国家队有出。 系咯， 咁佢咁讲，我咪咁听咯。 我真係覺得出卡希爾好過， 不過你都未必咁講嘅，慈生，即係始終咁一季咁多場，咁其實對呢隊波咧係可以出佢嘅，即係而家事實個結果都證明，出佢係即係夠入 夠入 嘅波係可以彌補翻所失嘅。 因為其實對卡力夫城都算係弱啲嘅隊咁， 咁啊同埋主場就應該係有咁嘅結果嘅。 同埋大佬二千幾萬磅啊，你冇可能唔用。 歐聯緊要啲嘅呢排， 同埋呢個但係呢個球員喺嗰場波嘅表現，哇！睇見哇，俾錯波又有啊，即係面對面俾錯又有，一個中堅面對面俾錯，哇點搞啊！ 所以我其實都好佩服賓尼迪斯㗎，佢真係用過佢幾場波踢防守中場咧， 鑊係少啲個賓仔，係 鑊少啲嘅，但係咧你。咁咪變咗你個 creative 少咗咯，即係你始終唔係話中堅推前就做到防中，我始終堅持一樣嘢，兩個領域係兩樣嘢嚟嘅，絕對係兩樣嘢。 好少呢啲球員係兩個位都勝任咯，即係譬如 意大利人多啲咯。 我以往睇嗰啲球員，譬如好似金恩尼以前都打防中啊，或者其實耶耶托尼以前有試過擺佢去中堅，但係你發覺其實佢最強嘅位置，嗱呢兩個球員都叫有啲強。 除咗南歐波有機會調翻轉頭用防守中場做中堅。 有 就好少用中堅 巴塞 咯， 巴塞咯，巴塞經常 成功，因為 意甲都有好多啊。 唔係應該就睇翻佢嗰個球員嘅特性， 意甲迪羅斯都 球員嘅特性，教練會睇嘅。如果你見到嗰個球員哦用波幾好喎，都可以拱上一格打防守中場喎，咁咪拱上去咯。 或者個球員好中意用波，冇擺喺咁後啦。 咁就要睇翻球員特性嘅，當然就唔係個個中堅都得啦，因為泰利嗰啲你唔能夠想象咁去打防守中場。 咁如果我同師兄做領隊咧，肯定係兩派嘅領隊啦。用波多，我一定唔會揾佢做防守中場嘅。 嚇， 即係我覺得嗰個位始終都係 佢要甩得快， 一定要甩得快。 咁啊係，啱。 即係大家個派係唔同啊。 但 係 佢 即係師兄嗰啲係巴塞型，中意 holding midfielder。 唔係，但係需要一個大大隻隻喺個中場度真係走嘅。 OK， 咁老大路易斯都似乎都 咁，但係熱刺係示範過呢樣嘢啊，嚇到史東，結果係唔得噶嘛。 係。 咁啊呢場波啦，咁就大衛路易斯咁樣啦，但最後係贏4-1，好大嘅問題，好大嘅情況就係因為夏薩特有兩個入球啦。 但係見到其實應該見到夏薩特加伊杜奧啊、 伊杜奧 馬達啊、甚至乎係奧斯卡呢個組合開始成型。 馬達呢場 即係開始有啲好似大家嘅合作就開始上即係發揮到啦。 馬呢場波就車仔出馬達、韋利安、夏薩特，前面係伊杜奧。咁啊伊杜奧。似乎我睇咧，因為我就淨係睇精華啫，咁就見到咧，咦啲速度啊都開 翻 速度啊，同埋嗰啲即係 開始 敏鋭啊，即係咁射門觸覺就開始翻咗， 開始 fit 翻啲啦。 係啊， 因為季初幾場你見佢咦控個波跑步都好似冇咗爆炸力嘅，但係而家睇翻開始就慢慢 train up 翻。 俄羅斯説得耐啊嘛， 係啦， 一 defense 完成噶嘛， 係啊，即係解凍 解翻 解到凍啦，同埋睇佢咧 hold 住馬。數咁樣拍下拍下個波，偷佢個波，睇到佢 識得搞呢下，咁就知道開始翻嚟啦。 佢其實踢法係好聰明嘅，以前馬來卡嗰陣，我都覺得係即係佢 係 用腦。 最重要佢最值錢嘅地方就係佢射波好準。係 射波準。 準呢個係好緊要。 佢係即係用腦踢波而全面嘅球員。 係啊，咁啊，佢一開齋咧就應該好啲㗎啦，因為以往都喺巴塞依度好試過有一輪唔入波嘅，佢就好心急嘅，咁啊但係有 跟住仲讀列卡特喺度嚇，喺度秒秒做 係啊，係啱啊， 爭波射啊，爭 係 啊，爭罰球啊， 有一排同列卡特係好不和噶嘛， 係啊，咁啊依度澳就有呢樣嘢唔好啦嚇，咁啊當然啦，卡迪夫城大敗嘅，咁啊除咗係球員打得唔好之外，個龍門馬蘇咧，就算佢講佢最後嗰球波啊，4-1嘅球波又係輸呢個龍門嘅，咁啊所以呢場波車仔贏4-1， 降班膽喎、啊、卡迪夫城啊， 咁快咁講， 卡迪夫城都還好嘅， 都上幾個 禮拜，不過都好過水晶宮， 都仲講防守唔錯嘅喎、啊、大佬，啊呢場波馬蘇真係差啲啦，就係、是、講真嚇，咁啊車仔咁樣啦，咁就 講埋另一隊4-1啦， 哦係阿仙奴。 系 咯， 阿仙奴咧咁就又系赢4-1，赢得好靓喎，好似 系、啊，尤其是蓝斯入个球系靓波嚟嘅。 蓝斯嗰个球就蓝斯就系后备噶，因为嗰场波就发明你打正选、 受伤， 咁啊后屘打打下就因为好似个脑有少脑震荡啊，咁啊发觉个视力有啲模糊。 哦，系。 咁於是就即係半場未到就換走佢啦。 因為嗰度差唔多30多分鐘。 40多分鐘左右換。30幾40分鐘啦。咁就即係揾翻藍斯嚟頂啦。因為本來藍斯應該預佢打歐聯。 休息係 咯。打歐聯咁啊，藍斯入第三球啦。咁嗰球波就好乖巧啦，吸過三個球。 吸過三劍。 好冷靜咁 樣。咁大家睇就好似藍斯就好靚。咁啊，咁但係咧，其實諾域治個防守咧，其實嗰球波裡面係可以做好啲嘅。大佬，師傅教落啦。我哋攔截咧可以唔瞓落地，就唔好瞓落地，因為你一瞓落地咧，咁你就咁就翻，即係冇彎轉啦。 除非你多隻手啦。 嚇、啊，咁就咁啊，因為你起唔切身噶嘛，一定可以中落只腳，中落個地嚇，咁、啊、就中落地。咁啊，但係咧，我見到羅維治嗰三件咧，哇，真係心急到咧不知，咁、就所以咧都造就咗藍斯呢球好靚。 但係應該係因為都尾段啦， 尾段啦， 因為其實失第一球啊，韋舒亞嗰球係 第一球好靚， 嗰個撞牆嗰幾下， 第一球幾下 one touch 啦， 應該嗰四腳定五腳到啦。 哇，嗰球真係靚啦，嗰球真係 韋舒亞同阿基奧特呢三個人撞咗幾下。同埋阿韋斯亞射嗰腳， 尤其是基奧特，我好欣賞嗰球波係，即係你如果唔係睇慢鏡啦，你真係諗唔到佢竟然冇越位，因為真係佢交得好快。咁阿韋斯亞都係用佢本能右腳啦，即係冇咁順嗰只腳就蹬入去，咁但係龍門都冇辦法反應。 你要留意嗰球波咧，其實係冇落過地嘅，即係佢撞牆，因為冇落過地，好似我哋 跳跳踢 跳跳踢踢咁樣。去到入波嗰下射嗰下都係冇落過地㗎。 佢因緣個波先至個波先落地。 所以呢球波真係相當之精彩。 呢個應該係今個禮拜嘅金球 嚟嘅， 係咯。 係啊，所以真係阿仙奴啊，好 fit 啦。咁啊，睇下日後點樣啦。 另外仲要睇一提，奧斯爾入兩球嘅。 係啊，奧斯爾入兩球。係啊。 咁奧斯爾就有助攻添啦，記得。奧斯爾、藍斯有助攻，亦都有入球。 係。 咁啊，奧斯爾第一球應該係頭槌嚟。 係 係啊。 係一個快速反擊就。 係頭嗰兩球都係阿基奧特粉有幫手做助攻嘅。 咁啊埋。 即係所以咧就唔好。即係唔睇波就學人講波、 啊， 高咧唔一定冇腳法嘅，一定見到個高中鋒就係、是，通常啲腳法唔好一定係頭槌㗎啦，咁樣樣未必㗎，而家啲足球 係啊，咁但係咧就費明尼啊受傷，咁就跟住就基奧特又係好似係咪受傷啊？ 有少少輕傷， 有少少受傷， 應該就唔會搏㗎啦，即係歐聯就應該唔會出㗎啦。 咁因為費明尼真係好緊要啊，喺呢個阿仙奴嘅中防守 中場裏邊。咁就算如果佢唔出費明尼，佢都係打翻上一季嗰陣。咁其實如果喺歐聯嘅分組賽咧，係絕對超班。 首先佢贏咗兩場啦，咁起碼比較定少少啦。 超兩班， 同埋主場。 主場咁同埋阿迪達都出得啦嘛， 阿 迪達啦或者維舒亞都可以。 新迪卡蘇拿又 唔係同埋整體上睇翻嗰場波咧就其實感覺上咧就係好事嚟嘅，因為對防守中場壓力咧係會細咗，因為前面真係 hold 到波。 係啊， 同埋最主要就係一來信心已經翻嚟啦，二來就係嗰個球員質素高。最主要呢樣球員質素高，咁就變咗大家個發揮水準咧，就起碼都成 1.5 啦，係咪先？咁加上嚟計，其實佢嗰個轉變係嗰個速度慢咗。 即係阿仙奴嗰個速度慢，即係冇以前咁嗰只一好趕啊，係啦， 個 tempo 而家就開始掌握到幾時要快，即係佢唔需要滾水淥腳嘅， 因為 一有波就去到。 即係好明顯嘅特別就係你以前有好多好似韋確特。 韦科特 或者是张柏良呢球其实真的很心急的。咁而家有奥斯尔呢种呢就是 拍埋 有少少係慳力。 係啦新迪卡蘇拿加埋新迪卡蘇拿呢啲藍絲又懂得偷時間上。係 啊 係 啊。 咁即其實個配合就完。 喂應該咁講囉呢一隊波裏面呢咁啱呢就係唔同位置唔同性格。係 啦。 唔同球風 尤其是中前 場。都喺度。 中前場佢個而家個 mix 真係歐洲數二數三啦。 即係你如果陷入咗個陣地戰裏面其實你的節奏是應該可以按回慢的嘛。咁節奏慢有什麼好處呢交波的準程度會高很多。因為你自己 set 自己的 position 呢是永遠是準很多的。 同埋攻擊主動嘛防守被動嘛。咁你主動的時間咪控制自己究竟去。 清清楚楚 看 到自己隊友現邊個位傳得準咁你咪自然做防守的機會少咗囉。 另外同埋而家唔使90分鐘下下去得咁準。 係呢大家喺留即係體力嗰個保留呢。 有時你見到阿仙奴今季呢佢搏大約係搏即係五幾六十分鐘。要夠側重於某個時間喎，佢其實通常去一去咧就十零分鐘左右，好快已經做到一球入球嘅，即係例如好似有奧斯爾呢啲已經個入波效率已經係 高 好 多 嘅， 因為大家 需要太過搶， 即係個點講，佢喺全球喺呢啲好致命嘅位置嘅成功率係越高， 所以點解佢其實有啲似貝碧托夫嘅，即係有啲俾人覺得好 hea 嘅感覺，但你要明白點解你要 hea， 因為佢有啲時間要企喺個球場上面觀察所有嘢， 係啱， 嗰個好重要嘅。如果你一味話即係睇英超嘅球迷咧，尤其是曼迷咧，最撚聽即係中意跑快勤力，即中國人嘅性格啊嘛，係咪先？但喂，你足球係有好多方面嘅嘢噶嘛，咁你慢嘅人梗係有慢人嘅優點。 冇錯，係啦，我哋做人唔一定勤力，唔一定係好似只牛咁啊做嘢先叫。只要個做叫叻嘅， 我哋個腦喐緊都可以叫勤力㗎嘛，係咪先？ 係，好，咁就利依個阿仙奴啊贏得咁順暢啦，咁啊利物浦啊爭啲 喎，利物浦爭啲啦，二比二就俾。逼和啊逼和纽卡素。 逼和纽卡素啦。 唔係纽卡素逼和。 啊因为纽卡素就领先先嘅。 两度领先啊。 咁啊卡巴耶嗰球好犀利。 卡巴耶嗰球就话嗰个远射真係寫得好靓。 你可以话係靓嘅但係即係我觉得利物浦嗰个中场冇去 close down 嗰个攻势。嗰个责任都好大囉。 呢个系存在咗好耐㗎啦。因为本身利物浦而家中间系对嗰、那个。對手的前鋒的任何一個動作呢那個動式能力都很差還有那個 reaction 太慢了即是反應得很慢經常都等人家做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後先走人去拍人家的球是很差的防守 那這場球大約簡單講講啦 好啊 那利物浦就有一兩個球員冇出到嘅，咁其實包括就係阿何塞安力基啦，係 冇錯。 咁唔知佢係咪傷啊，定係因為 後備都冇啊， 好間歇性久唔久今季咧，又有一兩場唔見佢。 係唔知係咪因為賭過啦？ 有傳係好似汪噏嗰陣時傷嘅。 OK， 咁佢就咁結果其實就佢照係踢翻個三二， 係 因為由於佢傷咧，就換咗阿斯素高去踢個。左邊 我覺得冇乜大問題係開頭緊張少少啫。 但係我就唔係咁睇法，我覺得打翼位呢個位呢其實安力基就實在係好 咁當然好佢當然好過斯數高。 咁但係斯數高就佢可能防守呢你打個定位嘅區域防守呢佢打個左邊呢會幾稱職但你要佢右上右落呢就真係差 點點。我睇佢去華倫西亞就一定踢到呢個位嘅。咁但係我諗佢呢場應該係第一場。是第一場或者第二場 出過一場就好快傷十幾分鐘傷咗。 係囉。 所以呢場應該係第二場。 係啦咁就佢出嘅時間又唔多仲有啲緊啦手緊啦咁就爭啲。 咁啊另外仲有位球員冇出到就係盧卡斯啦。盧卡斯應該係因為啱啱生咗個女咁啊應該放假。 恭喜 佢啦。咁啊冇佢喺度其實就有啲影響包括頭先講嗰球啦其實卡巴耶唔止推咗其實佢入波大概四十幾碼射入啦。係好勁嘅但你見到佢嗰種射法係死力去撳個波嘅中間，靠個途程嗰個突然咧去入個球波，咁但係佢之前其實佢推咗大約接近十幾碼都冇人去截佢，所以基本上佢係由 中場線開始就已經冇人去做個防守。 我諗個波好致命，就係啱啱去到米盧列嘅身邊就跌啊，就打彈地， 打彈地 咁啊，所以就真係比較難搞啲啦。龍門嚟講係嘛，咁啊，但係跟住咧呢個紐卡素咧就即係麥比華咧就成個咧就拉跌， 拉跌咗啊蘇七， 蘇七啦，咁呢個波就好明顯㗎啦， 好明顯㗎啦，咁啊全餐啦， 全餐跟住麥比華就紅牌出 場啦，都斷得幾正嘅，即係雖然蘇七佢係真係，即係你撳完佢，佢就真係跌嘅，佢就冇同 撳佢，佢都跌㗎啦。 唔係，即係佢冇同佢冇一個，即係你冇預期佢可能佢硬正啲，其實佢唔跌都得嘅。但係佢即係以蘇七嘅 蘇七嘅性格係 係咧，佢人咧 唔係嗱呢球，我首先咧又真係要幫蘇七講少嘢。 但合理嘅呢個， 因為嗰球咧，如果球證睇點都冇可能係插水嘅。 系啊，梗系唔系插水， 因为老实讲，佢系完全系反方向失重心跌。 系， 即系通常以前有啲啦，我听过有啲做球证嘅评述就讲过嘅，有啲球证睇佢系咪插水咧，会睇佢膊头。 嗯， 因为通常点解咧，有啲跌嘅咧，通常如果我哋冇 prefer 自己跌嘅咧，俾人 kick 跌嘅，通常一定系膊头行先。 系， 因为膊头行先，你失重心会跌噶嘛。 嗯、 但系有啲预备插水咧，你会发觉膊头唔系行先个头，系会觉得佢系有少少就过身跌嘅、 哦。 通常有啲球证系会睇膊头嘅。 嗯， 但系而家咁样样咧，直头呢个慢镜睇佢直头根本系反方向失重心，系冇可能会插到。 都唔使啦，成个手掹住人哋个膊头嗰边又。 但系有时有啲球证系会有啲角度睇唔清楚。坐係會靠嗰個人嗰個跌勢都會做一個判斷嘅、都會有呢咁情況。 係啦， 咁啊結果都係俾十二碼啦。 係， 咁啊入波嘅就係 謝拉特係啊， 謝拉特就係佢喺呢個聯賽入邊嘅第一百球。 一百球啦，造就啊謝拉特啦， 犀利 係嘛？ 恭喜佢都 係。係啊，咁啊但係跟住咧，咁啊去到下半場啦，係嘛？咁啊紐卡素又二比一喎。 係喎，估計唔到。 呢球又曳啦， 左邊係一剁剁埋去中間， 慢眼位 中間第一件事兩個中間一齊漏，跟住後面斯素高同啊唔知係咪薩高啦 嚇， 有兩個一齊咧就誤會你讓我讓咁啊。結果俾後備入替嘅杜美治啊，都 match， 咁就射入一球。 所以我咪話要鬧斯數高咯，呢球波斯數高就真係經驗。 啊，斯數高真係曳啲啦， 真係曳啲啦， 真係曳啲啦。 係啊，咁啊冇理由打多過一個情況之下，你都仲要嚇俾對方一個新仔換入嚟嘅後衞啊，即係攝一個咁嘅位去射入球，咁樣中入球咯。 咁啊，但係即係你阿 Chilla 應該有睇成場啦。咁啊，你對於即係。利物浦十一個打十個，即係嗰段時間佢哋嘅表現，你覺得有咩評價咧？講真， 其實而家利物浦係幾適合打主動主攻嘅波嘅，咁但係我其實上個禮拜其實都講過，而家對紐卡素嘅戰意同埋狀態其實係冇升嘅， 係、 即係我諗有少少係靠嗰、那個即係個鬥志去咬頂住場波咯，咁同埋利物浦始終即係我冇咗呢個安力基係幾有影響嘅，因為始終佢進攻個發源嗰個位其實真係喺左邊啊， 係 摩西斯今場波麻麻地啦。 係，我都覺得一向佢打呢個位真係、真係唔係幾好嘅。不過應該下一場葛天奴 有機會，葛天奴係會出得嘅，但係我俾佢 advice 係即係唔好太過闖闊咯，即係呢個球員其實都係容易傷嘅。你如果冇100% fitness 咧，我就建議即係睇定啲先，因為始終嚟家聯賽形勢都算係幾好啊，亦都冇叫輸波啊呢幾場咁。下場對西布朗可以諗下後備入咯，我覺得。 咁啊都要讚下紐卡素嘅，就一場不紐卡素防守做得好好啊， 同 埋即係嗰 pair 防守中場卡巴耶同埋阿迪奧迪。咁就佢就係喺嗰個中，就算喺利物浦中場嗰個位置啊，佢已經上嚟，即係起碼都逼一逼你。咁啊，所以 仲有一個球員啊，高爾啦，高爾都係打得好， 亦都係龍門，亦都打得唔錯。咁就令到咧呢個利物浦，雖然後尾就史道力治飛身插水頂入啦，咁個波就迪布基就即係漏咗俾蘇亞雷斯咁樣去左邊落底線。咁啊，但係都。都係二比二啫， 二比二啦，二比二啦，咁啊，林遠場前冇理由有罰球機會，咁就俾阿高爾救， 救咗嘅林尾。 國家隊有冇機咧？ 慢啲。 我覺得雲高爾係中意用和姆多啲嘅， 係， 甚至可能而家阿積斯哥嘅正選龍門維美啊，可能佢都覺得稱高， 唔會先係基倫堡噶啦嘛， 冇咯， 因為你庫涵冇得踢啊，我諗 係咯， 難啲啦。 史迪基倫堡已經係有啲年紀大啦， 佢庫涵都冇得踢就應該真係問啲。 好啦，係 啊， 咁啊，所以呢場波就二比二啦，利物浦啊。我都係覺得等阿葛天奴出嚟啦， 等葛天奴出嚟啦， 應該就會好啲嘅。 咁下一場就係主場對西布朗啊，西布朗又大家都知道嚇好 fit 嘅， 好危險喎呢場又。 我覺得都唔係啊，其實都有啲機會攞三分嘅，始終主場我都有啲信心。 你都有信心啊 ？OK， 咁啊，去完利物浦之後啦，咁啊又梗係要講下另一隊紅色衫嘅，就叫曼聯。 係， 咁啊曼聯啊對住修咸頓喎，修咸頓啊排第四， 係 啊曼聯就排幾多？ 嗰陣第九嘅， 哦第九， 而家好似你升咗， 而家升咗一級， 小心啲講啊，講到曼聯啦，小心啲講大家。 OK， 第九升上，躍升一位，第八， 有進步，有進步， 第八位。嗱，其實呢場波咧，講翻轉頭，我自己有睇啊，曼聯打得係幾好嘅，其實嚇本來就幾好嘅，即係上兩開段。 阿讚奴沙傳幾球都其實都唔錯嘅，佢俾落個空位度，即係可能係即係有幾球係啲自己啲隊友就越位啊，或者把握得唔好啊咁樣諸如此類啦。 咁啊，呢位球員都啱啱正式簽咗五年約啦， 係係再 潛質係即係其實係 有嘅，其實喺香港睇都知呢個球員係唔錯嘅呢、這個球員。呢場波曼聯就打個應該係打個四四二嘅， 4-4-2 係啦， 冇咗四啦。 哦，嗰、那個四就不過嗰日啊，費格遜有監場喎， 有監場， 有監場喎， 好似冇咩， 冇乜作用喎、 啊，冇乜問題球嘅， 哦，冇乜作用喎 啊， 即係唔捨得攞啲退休金出嚟啊， 知啦， 留翻星期四講 啊 ，OK， 咁啊，費南尼好明顯係鬥得，唔係。鬥得後咗，鬥得後， 係 啊，鬥得後， 相對鬥得後啲嘅。唔係，其實即係喺啲進攻嘅片段，其實唔係好見佢嘅。 係啊，好明顯係唔係好見佢以往鬥得再後一啲，即係仲卡維克平排制嘅。 但我其實覺得咧，即係你咁多錢簽呢個球員翻嚟，即係嗱，當然啦，即係曼聯係有中場防守嘅問題嘅。 嗯。 但係佢而家可能有一個幾明顯嘅問題，我反而覺得其實係要加強少少功力嘅。點解？即係點解仲要擺佢打到咁厚 咧？我諗佢而家就可能將嗰個攻擊嘅全員放喺兩邊嘅， 擺兩邊， 即係讚盧沙拍住呢個藍尼啦，咁就前面就朗尼同埋雲佩斯基本上係打一個應該係雙箭頭㗎啦。咁、 okay. 啊當然啦，喺防守時候朗尼會鬥翻後啲啦，係嘛？開頭都仲好地嘅，咁啊尤其是入嗰個波啦，其實就 讚盧 沙俾個直俾個斜直線啦，叫做啱啱就兜過咗，即係呢個修咸頓嘅應該係集位球。球員， 右閘就應該係Nathan Nathaniel Clyde， 係啦，咁啊兜過咗佢，咁就呢個朗尼就單刀啦，咁啊單刀一射就俾龍門保羅克已經好嘢㗎啦，擋翻出嚟，但係雲佩斯好嘢，後邊嘅雲佩斯就好似啲格力狗咁樣咧，喂出出， 你嘅形容可以喎點啊？ 啊格力狗好快㗎嘛，三一出出咁樣咧，咁跟住咧就兜過埋保羅克就射入空門。 其實佢係推再將個波推喺左邊，又順咗左腳射咧。其實佢都好射得好醒嘅，因為有人補位，即係有後衞補㗎啦。佢捉心理，佢捉心理， 咪後遠處 系啦，后分完 处，佢射射个球员嘅身 后， 即系佢唔射个球员会铲落去封个位，佢、 啊、 就射搏佢搏佢飞过咗。 我个见解就系射佢铲，即系啱啱铲 相反个 相反个位。 系啊，因为通常就因为近处就近龙门，梗系射近处多嘅，咁咪去射远处，可能顺脚啦，系嘛。咁啊呢个波就其实上半场我再讲真系曼联好地嘅，咁、但系下半场咧，呢一个莫耶斯啊做咗啲换人，咁咧。就換人第一件事咧，就將阿傑斯咧就換咗阿藍尼先嘅，咁啊呢個調動本來就都冇乜嘢嘅，不過藍尼打得唔錯嘅。不過咧另外一個調動離奇啦，就將阿費藍尼又換出阿韋碧克就入嚟。 係咪流力打聯打歐聯啊？ 冇可能啩？ 咁但係首先第一啦，其實修咸頓呢場波咧喺個防守上我成日都講㗎啦。今年防守第二，即係全歐洲 嚇、好噶， 失球最少嘅球隊第二咧就係修咸頓。咁的而且確呢場波亦都係可以睇到咧，佢哋修咸頓不論佢個後場，譬如方迪羅夫林、龍門保魯克、中間防中史尼達廉、雲耶馬，都係咧好硬淨、好實淨，亦都係打得非常之好。不過咧，如果要批評呢隊波咧，就係、個前邊咧呢、這個奧斯華度咧就真係好坦白。 入半秒啦， 真係球場黑洞啊！ 哇，咁點都咁低啊！ 一比比落個波去到咧，一係就甩嘅，一係一射就唔知射咗喺邊度嘅，跟住又攤大隻手。真係呢啲球員， 但 係 佢後屘出咗域奇林拔之後係好咗啲㗎。 梗係啦，有力奇林拔好得，但奧斯華道仲喺樹啊嘛，個問題都仲係。其實基本上呢個奧斯華道，我覺得咧真係。 買一翻嚟，你點都要用下。 買契仔嚟噶嘛，保持天路契仔嚟噶嘛，咁啊一定要用嘅。但係呢個球員真係，我喺西班牙睇住佢 意大利都有時佢我都望到，但係真係俾個評價真係好一般。 係 啊，咁啊，其他球員就拉拉拿就打得好好嘅，咁就連帶埋其實咧。即係奧斯華道，如果唔出用翻上年啊林拔啊拿拉拿啊洛迪古斯啊咁樣嘅話咧，我相信係會好啲嘅，好過而家咁樣。其實臨尾咧都只係憑一個角球去到 87分鐘、89啦 嚇，咁咧就其實嗰個角球都幾混亂嘅，其實就咁啊。其實就因為迪基亞前面有個修行頓球員遮一遮， 擋一擋佢，佢出唔到。 係啊，係啦，咁啊擋一擋之下咧，咁就 都幾巧妙，因為嗱起腳嗰個其實就應該係阿羅夫蘭。 係。 羅夫蘭射咧，其實佢都唔知射去邊度，佢就應該想即係類似射大細啦。 係 啦。咁啊咁啱喺大細之前咧，就俾拉蘭拿就即係頂頂個方向。 係。 咁但係佢頂住龍門又未至於去到一個犯規 嘅 做喎。 唔係最重要就冇越位。 係都冇越位喎。 因為有人守柱。 咁所以就 守柱好處啦，咁但係就總之嚟講咧，咁就修行頓咁樣，我用負碌撞棍啦，咁啊整咗一球，咁啊曼聯主場都攞唔到三分喎，咁啊莫耶斯會唔會有壓力啊？ 呢個壓力不嬲都有㗎啦，未開波已經有啊。 應該其餘19隊嘅領隊都好支持佢， 係啊，梗係繼續留任，係嗰啲其他19隊梗係咁講啦， 大力支持啊，你咪抱添啦。 即呢場波打完之後咧，咁亦都有啲人去訪問阿費格遜啦。咁費格遜都講過就係話，其實今季即係曼聯嘅任務咧都簡單啲啦，攞到一個錦標咧就應該 有冇講 係咩錦標啊？ 佢其實話，我唔知佢係講 cup 啊，講 silver rare 啊，定係講 trophy 啦。呢三樣嘢定義可以好唔同。 係當然， 因為就係講 silver rare 咧，基本上咧佢攞咗㗎啦。 係， 因為個 次 基本上都係銀做㗎嘛，應該就結搞掂㗎啦。咁啊唔使踢㗎啦，你即係餘下呢四十幾場可以唔使嚟㗎。 嗯，係啊。咁啊個咁啊睇下點啦，因為我有聽個版本就話攞個聯賽杯都 OK 啊，咁啊但係佢冇講話歐聯喎。啊！佢冇講話歐聯攞唔攞？ 係啊，話歐聯幾時到你啊？ 唔係啊，我意思即係話佢究竟可唔可以歐聯入到四強啊？最後四強攞個歐聯席位啊！ 大上頭， 佢冇講喎。 佢話錦標啫，即 係 應該係講話即係攞一個冠軍啦。 唔係，但係阿費垂有冇講啊？莫耶斯係嗰個帥位好穩陣嗰啲嘢先，嗰啲唔老禮噶嘛。通常啲高層一講呢啲個領隊係非常。 通常話我對佢好有信心。 呢啲通常下個禮拜就唔見咗佢噶啦嘛。 哦，呢啲打機都有啦，一講到話個 the place is safe 啊，即係穩陣嘅時候，就下一場就炒得㗎啦。 嗰啲咩 vote confidence 啊，你玩 CM 咧成日有㗎，下個禮拜炒㗎啦呢啲。 係啊，咁啊呢場波其實曼聯就。我覺得係個換人真係有啲問題啦，即係冇理由啊！真係當修咸頓其實去到尾段係谷上去嘅時候，仲自己削弱自己嘅防守嘅啊！咁就呢個換咗個費南尼，就換走又換入呢、這個呢個韋碧克啦，韋碧克亦都冇乜貢獻啦，好坦白講，咁就所以啊，修咸頓都叫補到一分，咁啊繼續曼聯就第幾位啦？ 第八啦， 都仲有第八啊？ 係啊， 哦咁啊算係咁啦，係嘛？ 好 啦，咁就其他賽果方面就史雲啊下一節啊，好啊，咁啊我哋下波桑上半場就呢度先。 好，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我哋揾咗個嘉賓， 係 哇依啲勁臭，哎呀你喂咗一聲， 喂喂一下都估到係邊個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個地產樓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係正如我睇淡樓市，我冇理由去買翁晴軒噶嘛？呢個理念 音咁樣講 number 我有一隻叫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啊！ 你講俾我哋聽咯。 哦，嗰只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成日都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嘅， 要寫劇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噶嘛，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细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